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青青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忘忧愁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青青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请你救救我，Help Sandy，

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这是来自齐秦《大约在冬季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孟蔚的翻唱版本《外面的世界》。齐秦的原版呢，其实本来已经非常好听了，所以呢，我并没有对孟蔚的翻唱抱多大的期望。不过呢，仔细听过之后，觉得感觉还不错。这个连李敖都欣赏的奇特女人，确实是有她自己非常独特的魅力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 总是在这里盼望。